作品当中既有广大市民对于北京国际化不同角度的这样的解读，也有国际友人在京生活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当然也包括境内外这种热情网友的一个对于北京的一个美好的憧憬。大赛一共是吸引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共同参与，据不完全统计呢，这个累计参与创作拍摄的人员是超过2000人次。大赛的作品在快手平台以这个北京国际范儿为标签的话题的播放量呢超过了1000万人次，全网总浏览量超过5000万人次。经过组委会的初评、专家评选和网上公示这样的环节呢，大赛一共评选出了1等奖3名，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创作的与国际接轨从北京走向世界，还有中国传媒大学创作的进一步说话，北京工商大学创作的这里海纳百川，这里是北京。此外呢，2等奖是设置了5名，3等奖10名，还有最佳这个优秀作品奖、最佳人气奖、最佳剪辑奖等这样的10个奖项。涉外办副主任于海勇介绍呢，明年北京国际范短视频大赛还将继续举办，围绕全市中心的工作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来建设呢，来努力打造塑造北京这个国际形象的国际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活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博的介绍，再见。 再见。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北京市国资委系统“13五”创新成果发布会今天举行，来自全系统38个获得国家、北京市科技奖励或解决行业卡脖子技术的重大创新成果集中进行了展示。十三五时期，市国资委系统科技研发投入年均增速达到18%，荣获各类科技奖项近700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26项，北京市科技进步奖114项。在本次专题会上展示的38个奖项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共计15项。昨天，我心中的冬奥国际少年绘画大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260余幅精彩作品将展出至明年1月3号，中国和平出版社将依托这些优秀画作出版2022年北京冬奥会纪念画册，留下一份珍贵的冬奥记忆。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人员今天早上6:20许拘捕了6名人员，他们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并搜查被捕人士的住所。被拘捕的6人中包括港独艺人何韵诗。据香港相关媒体此前报道，何韵诗近年日趋活跃及激进，其出位行为甚至没有因香港国安法生效而停止，因此被认为涉及反中乱港。他参与的政治活动包括去年7月11日公开支持反对派为立法会选举提出的初选，而反对派的初选早前已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47名参与人士被拘捕，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个人或组织也有可能面临追究。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4.1，道路轻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播出的是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3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放心菜篮子，北菜鲜农批，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已经开始试营业，